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47，唐纪63，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中。会昌三年春正月，回鹘乌介可汗率众亲逼镇武，刘勉遣林州刺史石雄、都知兵马使王逢率沙陀、朱爷、赤心三部及弃婢拓跋3000骑袭其牙帐，勉自以大军继之。雄至镇武，登城往回鹘之众寡，见毡车数十乘，从者皆以朱婢，累华人。使蝶问之曰：“公主帐也。”雄使蝶告之曰：“公主至此家也，当求归路。今将出兵击可汗，请公主前与侍从相保，驻车勿动。”雄乃凿城为十余穴，引兵夜出，直攻可汗牙帐，至其帐下，卢乃绝之。可汗大惊，不知所为，弃辎重走。雄追击之。庚子，大破回鹘于沙湖山。可汗披疮，与数百骑遁去。雄迎太和公主已归，斩首万级，降其部落20000余人。丙午，刘勉节奏至。李思忠入朝，自以回鹘降将举边将猜忌，其并弟思真等及艾弘顺皆归阙庭。庚戌，以石雄为丰州都防御使。乌介可汗走保黑车子族，其溃兵多益幽州降。二月庚申朔，日有食之。赵廷归义军，以其士卒分立诸道为祭兵，优己粮次。辛未，侠贾司遣使者驻吴何所，献名马二，赵太仆卿赵藩印烙之。贾诩上引对，颁在渤海使之上。上欲令赵藩就侠贾司求安西北庭，李德裕等上言：“安西去京师7000余里，北庭5000余里，借使得之，当复至都护，以唐兵10000人戍之。不知此兵于何处追发，溃运从何道得通？此乃用时费以一虚名，非计也。”上乃止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崔巩罢为右仆射。侠贾司求策命，李德裕奏以与之结欢，领自将兵求杀使者罪人及讨黑车子，上恐加可汗之名，即不修陈礼，终回鹘故事求岁位及卖马，犹豫未决。德裕奏侠贾司已自称可汗，今欲借其力，恐不可吝此名。回鹘有平安史之功，故遂赐捐20000匹，且与之合适。侠贾司未尝有功于中国，岂敢拒求禄位乎？若虑其不臣，当与之约，必如回鹘称臣，乃行策命，又当续同姓以亲之，是指子孙之礼。上从之。庚寅，太和公主至京师， 改封安定大长公主，召宰相率百官营业于张敬寺前。公主亦光顺门，去圣服，托簪儿，谢回鹘负恩，何番无状之罪，上遣中使慰谕，然后入宫。杨安等六公主不来慰问安定公主，各罚俸物及封绢。赐魏博节度使何仲顺名弘靖。三月，以太仆卿赵藩为安抚辖夹司使，上命李德裕草赐辖夹司可汗书，寓以贞观二十一年，辖夹司先君身自入朝，授左屯卫将军、监昆都督，弃于天宝，朝贡不绝，必为回鹘所革，回鹘凌虐诸藩，可汗能复仇雪怨，冒功壮节，尽古无仇。今回鹘残兵不满千人，散投山谷，可汗既与为怨，须尽奸疑，倘留于尽，必生后患。又闻可汗受世之缘与我同族，国家成北平太守之后，可汗乃都尉苗裔，以此何足，尊卑可知。今欲册命可汗，特加美号，原未知可汗之意，且浅欲怀，待赵藩回日，命彼使斩礼。自回鹘至塞上，及辖夹司入贡，没有赵敕，赏多命德裕草之。德裕请为翰林学士，上曰：学士不能尽人意，须请自为之。刘勉奏，归义军回鹘三千余人，及酋长四十三人，准诏分立诸道，皆大呼，连营据呼沱河，不肯从命，以尽诛之。回鹘降幽州者前后三万余人，皆散立诸道。李德裕追论维州西达谋士云：维州据高山绝顶，三面临江，在荣鲁平川之冲，是汉地入兵之路。初合拢并没，唯此独存。吐蕃前以妇人嫁此州门者，二十年后两难长成，切开垒门，引兵夜入，遂为所陷，号曰无忧城。从此得并立于西边，更无虞于南路，平陵进殿，干石垒朝。贞元中，韦高欲经略河湟，须此城为使，万旅进锐，急攻数年，虽秦论莽热而还，城坚足不可克。臣初到西蜀，外扬国威，终极边备，其维州熟臣信令，空必来归，臣始受其降。南蛮震慑，山西八国皆愿内属，其吐蕃、河水、七击等城，既失险恶，自须抽归，可减八处镇兵，坐收千余里旧地。且维州未降前一年，吐蕃尤为鲁州，起故盟约。臣受降之初，指天为誓，面许奏文，各加酬赏。当时不遇臣者，望风及臣， 召臣直送悉达某等令彼自戮。臣宁人以300余人命，弃信偷安，雷表陈论，弃垂金舍，达召言切，敬令直还。体备三木，余于主本，即将旧路，冤叫呜呜，将吏对臣无不允替，其不送者更为藩帅讥诮，云既已降彼，何用送来，复以此降人露于汉境之上，自行残忍，用故挟离，至乃致其婴孩成以枪槊，绝中款之路，快凶虐之情，从古以来未有此事，虽时更一计而运主千年，其追奖忠魂各家包赠，诏赠悉达谋右卫将军。陈光曰：论者多以维州之取舍，不能决牛李之是非，臣以为昔寻吾为古，古人或请以成判，吾弗许，曰或以无成判，吾所慎恶也，人以成来，吾独何好焉，吾不可以欲成而耳奸，使古人杀叛者而善守备。是时唐心与吐蕃修号而纳其为州，以利言之，则为州小而信大，以害言之，则为州缓而关中急。然则为唐计者宜何先乎？悉达谋在唐则为相化，在吐蕃不免为叛臣，其受诛也又何今焉？且德育所言者利也，僧孺所言者义也，匹夫训利而忘义，有耻之，况天子乎？譬如邻人有牛，义而入于家，或劝其兄归之，或劝其弟攘之，劝归者曰攘之不义也，且致送，劝攘者曰彼常攘无养矣，何义之居？牛大畜也，欲之可以复家，以是观之，牛礼之是非端可现矣。夏四月辛未，李德裕起退就贤局，上曰清美辞位，使我寻日不得所，今大事皆未就，请岂得求去。初，昭义节度使刘从谏雷表言求士良罪恶，士良一言从谏窥伺朝廷，即上即位，从谏有马高9尺，献之，尚不受。从谏以为士良所为，怒杀其马，由是与朝廷相猜恨，遂招纳亡命，善完兵械，临境皆前为之备。从谏却马募集商旅，遂入前50000民，有卖铁主盐亦数万民，大商皆假以牙职，使通号诸道，因为犯役。商人以从谏事，所至多凌厉将吏，诸道皆恶之。从谏疾病，谓其陪侍曰吾以忠直事朝廷，而朝廷不明我志，诸道皆不我与，我死，他人主此君， 则无家无炊火矣。乃与木刻张谷、陈阳亭谋效河北诸镇，以弟又萧卫将军从肃之子枕为衙内都知兵马使，从子匡周为中军兵马使，孔目官王协为押牙亲事兵马使，以奴李世贵为使宅石将兵马使，刘守义、刘守忠、董可武、崔玄度分将牙兵，古运州人，杨亭洪州人也。从见寻轰，枕密不发丧。王协为枕谋曰：“正当如宝历年样为之，不出百日，精竭自治。但严奉监军，后卫赤使，四境勿出兵，城中暗为备而已。”使押牙将银奏求国医，上遣中使谢朝政以医问疾。枕又逼监军崔世康奏称从谏疾病，请命其子枕为留后。上遣供奉官薛世干往谕旨云：“恐从谏疾未平，宜且就东都疗之，似稍抽，别有任事。”仍遣枕入朝，比后加官爵。上以择禄事谋于宰相，宰相多以为回鹘余烬未灭，边境犹需警备，复讨择禄，国力不支，请以刘枕全知军事。见官及群臣上言者亦然。李德裕读曰：“择禄事体与和硕三镇不同，和硕习乱已久，人心难化，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。择禄尽处心腹，一军速成忠义，常破走朱涛、秦卢从使，请时多用儒臣为帅，如李抱真成立此军，德宗犹不许承袭，使李坚护丧归东都，敬宗不恤国务，宰相又无远略，刘戊之死因循以受从谏，从谏跋扈难治，累上表破胁朝廷，今垂死之际，复以兵权善复庶子，朝廷若又因而受之，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，天子威令不复行矣。”上曰：“请以何术治之，国可克否？”对曰：“枕所示者何硕三镇，但得镇位不与之同，则枕无能为也。若遣重臣往谕王元奎、何鸿敬，以何硕自艰难以来，列上许其传习，以成故事，与择禄不同。今朝廷将加兵择禄，不欲更出禁军至山东，其山东三州立昭义者，为两镇攻之，兼令便欲将士以平贼之日后加官赏，苟两镇听命，不从旁举挠官军，则枕必成擒矣。”上喜曰：“吾与德裕同之，保无后悔。”遂决意讨枕，群臣言者不复入矣。上命德裕草诏赐承德节度使王元奎、魏博节度使何鸿敬， 其略曰：泽路一阵与卿事体不同，勿为子孙之谋，欲存辅车之事，但能显立功效，自然福及后坤。丁丑，上临朝，称其与要妾曰：当如此直告之是也。又赐张仲武诏，以回鹘于禁未灭，塞上多余，专伪卿御武。元奎、洪敬得诏，耸膝听命。谢朝政至上党，刘枕见朝政曰：相公危困，不认拜诏。朝政欲突入，兵马使刘武德、董可武聂连而立，朝政恐有他变，俱走出。枕赠进直数千民，复遣牙将梁叔文入谢，薛士干入境，俱不问从谏之急，只为已知其死之意。都押牙郭毅等乃大出军，至龙泉驿迎候敕使，请用和硕侍体。又见监军言之，崔世康懦怯，不敢为。于是将吏扶枕出见示众，发丧。士干竟不得入衙门，枕亦不受敕命。亦兖州人也。谢朝政复命，赏怒，杖之，配公陵，求江银、梁叔文。辛巳，使为从谏辍朝，赠太傅，召刘枕护丧归东都。又召见刘从素，令以书谕枕，枕不从。丁亥，以中武节度使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，滨宁节度使王载为中武节度使。茂元，七曜之子，载智兴之子也。黄州刺史杜牧赏李德裕书，自言：常问淮西将董仲智，以三州之众四岁不破之由。仲智以为由朝廷征兵太杂，客军数少，既不能自成一军，是需贴附地主，势羸力弱，心智不一，多致败亡，故出战二年，战则必胜，是多杀客军，即二年以后客军单少，只与陈许、河阳全军相搏，纵使唐州兵不能因虚取城，蔡州市利益不知矣。其实朝廷若是鄂州、寿州、唐州只保境，不用进战，但用陈许、郑华两道全军，贴以宣润弩手，令其守隘，即不出一岁，无蔡州矣。今者上党之叛，复与淮西不同。淮西为寇仅50岁，其人为为寇之余，见为寇之利，风俗亦固，气焰已成，自以为天下之兵莫与我敌，根深圆阔，取之固难。夫上党则不然，自安史南下，不甚复利，建中之后每分忠义，是以泥公暴真、能窘田悦、走朱涛，常以孤穷寒苦之君，横折和硕强梁之众，以此正验人心忠赤，席上专一，可以进谏。刘务卒从谏求计， 与服同者指运州随来中军二千耳，指宝利多故，因以受之，今才二十余岁，风俗未改，故老尚存，虽欲截之，必不用命。今承德未薄，虽尽节孝顺，亦不过为一城供一宝，系累至老而已。若使河阳万人为累，至天井之口，高壁深堑，勿与之战，只以中武武宁两军，贴以青州五千精甲，宣润二千弩手，静导上党，不过数月，必复其巢穴矣。时德裕置之则路，以颇采木言。上虽外尊宠求世良，内实忌恶之，世良颇绝之，遂以老病求散治。诏以左卫上将军兼内侍谏知省事。李德裕言于上曰：“义者皆云刘戊有功，朕未可及诸。宜权恩礼，请下百官议以尽人情。”上曰：“勿亦何功？当时迫于救死耳，非素心殉国也。届时有功，父子为将相二十余年，国家报之足矣，朕何得复自立？朕以为凡有功当贤赏，有罪亦不可苟免也。”德裕曰：“陛下之言，诚得立国之要。”五月，李德裕言太子宾客，分司李宗闵与刘从谏交通，不宜置之东都。戊戌，以宗闵为湖州刺史。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以部骑三千守万善，河东节度使刘勉部骑二千守芒车关，步兵一千五百军于社。承德节度使王元奎以部骑三千守临明，略尧山。河中节度使陈宜行以部骑一千守义城，步兵五百亦济事。辛丑，至削夺刘从谏及子枕官爵，以袁奎为泽路北面招讨使，何鸿敬为南面招讨使，与宜行、刘勉、茂元合力攻讨。先是何硕诸镇有自立者，朝廷必先有调剂使，赐册赠使、勋位使，既往商夺军情，必不可与结，则别除一官，似军中不听出，然后使用兵，故长及半岁，军中得善完违背。至是宰相抑郁，且遣使开狱，上即命下诏讨之。王元奎受诏之日，出师屯赵州。人吟以翰林学士承旨崔铉为中书侍郎，同平章事。铉元略之子也。赏叶兆学士为从，以铉名授之，令草制。宰相枢密皆不知之。时枢密使刘行深、杨钦义皆怨却，不敢遇事。老患者由之曰：“此由刘阳懦怯，挥败旧风故也。”从前度之子也。 以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进将行营诸军节度招讨使。刘勉自代州还太原，驻望仙观于晋中。六月，王茂元遣兵马使马季等将部骑二千均于天井关南蝌蚪店。刘枕遣卫内石将薛茂清等亲军二千拒之。侠甲司可汗遣将军温武和入贡，上赐之书，欲以素平回鹘黑车子，乃遣使行策命。癸酉，裘世良以左卫上将军、内侍见致仕，其党送归私地。世良教以故权宠之术曰：“天子不可令贤，常以奢靡于其耳目，使日新月盛，无暇更及他事，然后无备可以得志，慎勿使之读书，亲近儒生，比见前代兴亡，心之忧惧，则无备书斥矣。”其党拜谢而去。丙子，召王元奎、李彦佐、刘勉、王茂元、何鸿敬以七月中旬武道齐进，刘枕求降皆不得受。又召刘勉自将兵取养车关路以临贼境。吐蕃善州节度使上毕毕视为吐蕃相，毕毕好读书，不乐仕进，国人敬之。年四十余，仪太赞普强起之，使镇善州。毕毕宽厚沉勇，有谋略，训练士卒，多精勇。论孔热虽名义兵，实谋篡国，计毕毕，恐袭其后，欲先灭之。是月，大举兵击毕毕，经其杂处千里不绝，至镇西，大风震电，天火烧杀皮匠十余人，杂处以白鼠。孔热恶之，盘桓不进。毕毕谓其下曰：“孔热之来，视我如蝼蚁，以为不足徒也。今遇天灾，犹豫不进，吾不如迎福以却之，使其志意交而不违背，然后可图也。”乃遣使以金帛牛酒犒师，且致书言：“相公举义兵以匡国难，何境之内孰不相封？苟遣一介，赐之折简，敢不成命？何必远辱示众，亲临下藩？必必资性愚僻，为事读书。先赞普授以藩为，成为非惧，夙夜残涕，唯求退居。相公若赐以骸骨，听归田里，乃妾平生之夙愿也。”孔热得书喜，便是诸将曰：“必必唯把书卷，安之用兵，待吾得国，当为以宰相，坐之于家，亦无所用也。”乃复为书，秦后答之，引兵归。毕毕闻之，抚毕笑曰：“我国无主，则归大唐，岂能视此权属乎？”秋七月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 为昭义节度昭抚使。朝廷以君在襄阳，宽厚有惠政，得众心，故使领昭义以昭怀之。上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镇，领幽州、城丘、枣平回湖，镇尉枣平则路。回太祖之八世孙也。贾臣李德裕言于上曰：“臣见向日和硕用兵，诸道立于出境，养己度之，或因与贼通，借一线一诈拒之，自以为功，坐实转书，言引碎石。今请赐诸君诏旨，令王元奎取行州，何鸿敬取明州，王茂元取泽州，李彦佐、刘勉取潞州，吴德取县，上从之。”晋将行营节度使李彦佐自发徐州，行甚缓，又请休兵于绛州，兼请一兵。李德裕言于上曰：“彦佐逗留故望，殊无讨贼之意，所请皆不可许。”以赐诏切责，令进军一城，上从之。德裕因请以天德防御使石雄为彦佐之父，赐至军中，令待之。以四，以雄为晋将行营节度副使，仍召彦佐进屯一城。刘枕上表自陈，王父从谏为李训雪冤，言裘世良罪恶，由此为权性所及，为臣父前怀异志，臣所以不敢举足归朝，岂陛下稍垂宽察，活臣一方，何鸿敬亦为之奏雪，皆不报。李回至何硕、何鸿敬、王元奎、张仲武皆具驼肩骄营，立于道左，不敢令人控马，让致使先行，自兵兴以来未之有也。回明辨有胆气，三镇无不奉诏。王元奎奏拔宣务诈，击瑶山，刘枕遣兵救瑶山，元奎击败之，召窃责李彦佐、刘勉、王茂元，使速进兵逼贼境，且称元奎之功以激励之，加元奎同平章事。八月乙丑，昭义大将李丕来降，义者或谓贼故遣丕降，欲以遗物官军。李德裕言于上曰：“自用兵半年，未有降者，今安问诚之与诈，且须厚赏以劝将来，但不要置之要地耳。”上从容言。文宗好听外意，见官言事多不注明，有如匿名书。李德裕曰：“臣请在中书，文宗犹不耳。此乃李训正著，教文宗以述御下，遂成此风。人主但当推诚任人，有欺罔者，威以明行，孰敢哉？”上善之。王元奎前锋入行州境已逾越，何鸿敬犹未出师。元奎屡有密表，称鸿敬怀两端。丁卯， 李德裕上言：中午累战有功，军声颇振，王载年力方壮，谋略可称，请赐洪敬诏，以河阳河东皆河山险，未能进军，贼旅出兵焚掠进将，今前王载将中武全军竟魏博直抵磁州，以分贼势。洪敬必惧，此攻心伐谋之术也。从之，赵载悉选部骑精兵自相魏趋磁州。贾诩、薛茂卿破蝌蚪寨，擒河阳大将马季等，焚掠小寨一十七，距淮州才十余里。茂卿已无刘枕之命，故不敢入。时义者鼎沸，以为刘戊有功，不可绝其嗣。又从建养精兵十万，粮之十年，如何可取？上亦疑之，以问李德裕。对曰：小小进退，兵家之常，愿陛下勿听外意，则成功必矣。上乃谓宰相曰：为我欲朝事，有尚书举义者，我必于贼境上斩之。义者乃止。何鸿敬闻王载将至，恐中武兵入魏境，军中有变，仓皇出师。丙子，鸿敬奏以自将全军渡漳水，趋磁州。庚辰，李德裕上言：河阳兵力寡弱，自蝌蚪店之败，贼势愈炽。王茂元富有疾，人情微怯，欲退保淮州。臣切见元和以来诸贼，常视官军寡弱之处，并力攻之，一军不知，然后更攻他处。今魏博未与贼战，西军何险不进，故贼得并兵南下，若河阳退缩，不为亏举军声，今恐震惊落失。望赵王载更不知磁州，即以中武军应援河阳，不为汉壁东都，今可临至魏博。若令全军攻享南极，且令法新封五千人赴河阳，亦足张声势。贾深又奏请斥王载，以全军既进，仍即以器械增薄，助河阳窘乏，上皆从之。王茂元军万善，刘枕遣牙将张据、刘公直等会薛茂卿共攻之。期以九月朔为万善，已有公直等前师先过万善南五里，焚雍殿，据引兵济之，过万善，参知城中守备单弱，与专有功，遂攻之。日昃，城且拔，乃使人告公职等。时一城军事至，茂元困急，欲率众弃城走。都虞后孟章谏曰：贼众自有前阙，半在雍殿，半在此，乃乱兵耳。今义成军才智尚未时，闻仆夜走，则自愧矣，愿且抢留。茂元乃止。会日暮，公职等不至，俱引兵退。 始登山，微雨会黑，自相惊曰：“追兵近矣。”皆走，人马相见，坠崖谷死者甚众。上以王茂元、王载两节度使共处河阳非宜。庚寅，李德裕等奏：茂元习吏事而非将才，请以载为河阳行营公讨使。茂元病愈，指令镇河阳，病困亦免他余。九月辛卯，以载兼河阳行营公讨使。何鸿敬奏拔肥乡平恩，杀伤甚重，得刘枕绑铁，皆谓官军为贼，云欲之即须痛杀。癸巳，上谓宰相何鸿敬已克两县，可视前移，既有杀伤，虽欲持两端，不可得矣。乃加鸿敬检校左仆射。丙午，河阳奏王茂元薨，李德裕奏王载只可令以中武节度使将万善迎兵，不可使兼领河阳，恐其不爱河阳州县，自为侵扰。又河阳节度先领怀州刺史，常以判官涉事，葛河南五县租赋立河阳，不若遂至孟州。其怀州别置刺史，似昭义平日仍割泽州立河阳节度，则太行之险不在昭义，而河阳遂为重镇，东都无复忧矣。上采其言。戊申，以河南尹静心为河阳节度、怀孟观察使。王载将行营以汉敌，心功溃响而已。庚戌，以石雄代李彦佐为进将行营节度使，令自济市取潞州，仍分兵屯邑城以备侵役。是月，吐蕃论孔热屯大夏川，上毕毕遣其将芒杰辛及莽罗薛吕将精兵五万击之，至河州南，莽罗薛吕伏兵四万于险阻，芒杰辛伏万人于柳林中，以千骑登山，非使细书骂之。孔热怒，将兵数万追之，芒杰辛佯败走，实为马乏不进之状。孔热追之一急，不觉行数十里，伏兵发，断其归路，夹击之，会大风飞沙，溪谷皆溢。孔热大败，伏尸五十里，溺死者不可胜数。孔热单骑遁归。石雄代李彦佐之明日，即引兵于乌岭，破五寨，杀获千骑。时王载军万善，刘勉军十会，皆故望未尽。上德雄结书，喜甚。冬十月庚申，临朝谓宰相曰：“雄真良将。”李德裕因言：“毕年前，潞州市有男子庆哲唱曰：‘石雄七千人至矣。’刘从谏以为妖言，斩之。”破潞州者必雄也，诏赐雄伯为优赏。雄西至军门，自依士卒吏先取一匹， 于西分将士，故士卒乐为之至死。初，刘勉破回鹘，得太和公主，张仲武及之，由是有隙。上使李回至幽州和解之，仲武亦终不平。朝廷恐其以私汉败事，心谓袭勉为义城节度使，以前荆南节度使李石为河东节度使，党项寇延州，以前武宁节度使李彦佐为朔方灵岩节度使。十一月，宾宁奏党项入寇，李德裕奏党项御斥，不可不为驱除。闻党项分立诸镇，飘掠于此，则王逃归彼。节度使各立其驼马，不畏秦宋，以此无由晋级。臣屡奏不若使一镇统之，陛下以为一镇专领党项权太重，臣今请以皇子兼统诸道，则中朝连干之臣为之父，居于夏州，礼其辞颂，庶为得宜。乃以兖王齐为陵夏等六道元帅兼安抚党项大使，又以御史中丞李回为安抚党项副使，使管修撰政亚为元帅判官，领机诏往安抚党项及六镇百姓。安南经略使武浑以将士制城，将士作乱，烧城楼，劫府库，浑奔广州，监军段世泽抚安乱众。武中军素号精勇，王载治军严整，招一人甚惮之。徐茂卿以蝌蚪寨之功，亦望超迁。或谓刘枕曰：“刘后所求者节耳，茂卿太深入，多杀官军，激怒朝廷，此节所以来一迟也。由是无赏。”茂卿运对，密与王载通谋。十二月丁巳，载引兵攻天井关，茂卿小战，俱引兵走，载遂克天井关守之。关东西寨闻茂卿不守，皆退走。载遂焚大小积村。茂卿入泽州，密使谍召载进攻泽州，当为内应。载疑不敢进，失期不至。茂卿抚膺顿足而已。枕知之，又茂卿指潞州，杀之，并其族，以兵马使刘公直代茂卿。安全庆守乌岭，李左尧守雕黄岭，郭辽守石会，康良权守武乡，辽义之职也。戊辰，王载进攻泽州，与刘公直战不利，公直乘胜赴天井关。甲戌，载进击公直，大破之，遂为灵川，克之。河东奏克石会关。明州刺史李田识之从兄也。时至太原，刘枕遣军将贾群一时，以田书与时云：“枕愿举族归命相公，奉从建丧，归葬东都。”时求群，以其书文。 李德裕上言：“今官军四合，劫书日至，贼势穷促，故委书成款，既已缓失，稍得自完，复来亲议。”往赵时答田书云：“前书未敢闻奏，若郎君诚能悔过，举足面赋，戴罪敬上，则时当亲往受降，护送归阙。若虚为成款，先求解兵，赐望习学，则时必不敢以百口保人。仍望赵诸道成其上下离心，速进兵攻讨，不过寻硕必内自生变，上从之。”又时宜崔杰上书请受其降，上怒，贬节邓成令。初，刘勉破回鹘，留兵三千戍衡水栅。河东行营都知兵马使王逢奏起义于设兵，召河东以兵二千赴之，使河东无兵，守仓库者及工匠皆出从军。李时召衡水戍卒千五百人，使都将杨辩将之一逢。壬午，戍卒至太原，先是军士出征，人己捐二匹。刘勉之去，劫府库自随。时出至，军用乏，以己捐一之，人才得一匹。时已岁尽，军士求过征旦而行。监军吕义忠累叠促之，杨辩因众心之怒，又知城中空虚，遂作乱。四年春正月已有朔，杨辩率其众飘掠城市，杀都头梁继业。李时奔汾州，便据军府，是贾群之囚，使其侄与之聚义刘枕约为兄弟。枕大喜。石会官守将杨真闻太原乱，复以官降于枕。戊子，吕义忠遣使言状，朝议轩然，或言两地皆应罢兵。王载又上言：“由义将得刘枕表，陈进遣人至泽路，贼有意归附，若许招纳，其将诏命。”李德裕上言：“载善受枕表，遣人入贼中，曾不闻奏。观载意，似欲善招抚之功。昔韩信破田荣，李靖擒协力，皆因其请降，前兵演习，只可令王载失信，岂得损朝廷威命？建立奇功，实在今日，必不可以太原小扰，失此事机。往即遣供奉官至行营，督其进兵，掩其无备。必须刘枕与诸将皆举足面赋，方可受纳。”兼遣供奉官至进将行营，密谕石雄以王载若纳刘枕，则雄无功可计。雄于垂成之际，许自取其功，勿失此变。又为相府与载书言：“昔王承宗虽逆命，有遣弟成功，奉表以张相其哀，又遣其子知感知信入朝， 宪宗犹未之许。今刘枕不意上书面赋，又不遣血属其哀，至张表于渠路之间，犹意将不及毁除，实恐非是。况枕与杨辩通奸，逆状如此，而将帅大臣容受其诈，使私会归于臣下，不设在于朝廷，事体之间交恐不可。自今更有张表以及所在焚之，为面赋而来，实可容受。德育又上言，太原人心从来忠顺，只是贫虚，赏犒不足，况1500人何能为事，必不可姑息宽纵，且用兵未罢，深虑所在动心，请张延赏为张匪所逐，逃奔汉州，还入成都，往召李时一中还赴太原行营，召庞进之兵讨除乱者，上皆从之。是时李时已至晋州，召复还太原。辛卯，召王逢西留太原兵守榆社，以议定千计，宣武沿海步兵3000讨杨辩。又召王元奎以步骑5000自土门入，应接冯军。新州刺史李丕奏杨辩遣人来为游说，臣已斩之，兼断其北出之路，发兵讨之。辛丑，上与宰相以太原事。李德裕曰，今太原兵皆在外，为乱者只1000余人，主州镇必无应者，既不日诸简，唯应速召王逢进军，至城下必自有变。上曰，众武见镇尉讨泽路有功，必有羡慕之心，使之讨太原何如？德裕对曰，镇州趋太原，路最便进，众武去年讨回鹘，与太原争功，恐其不及士卒，平人受害，乃止。上遣中使马元石至太原，小遇乱兵，且搀其强弱。杨辩与之酣饮3日，且戮之。戊申，元石自太原还，上遣一宰相议之。元石于众中大言，相公须早与之节。李德裕曰，何故？元石曰，自衙门至刘子烈15里，夜地光明甲，若之何取之？德裕曰，李相正以太原无兵，故发衡水兵赴榆社，库中之甲尽在行营，便何能拒至如此之众乎？元石曰，太原人敬汉，皆可为兵，便赵牧所至耳。德裕曰，赵牧须有货财，李相只以欠军事捐1匹，无从可得，故致此乱，便何从得之？元石辞屈。德裕曰，从其有15里光明甲，必须杀此贼。因奏称，杨辩威贼绝不可恕，如国力不及，宁舍刘枕。河东兵戍榆社者， 闻朝廷令客军取太原，恐妻奴为所屠灭，乃用监军吕义忠自取太原。仁子克之，生擒杨变，尽诛乱卒。二月甲寅朔，日有食之。乙卯，吕义忠奏克太原。丙辰，李德裕言于上曰：“王载久应取泽州，今已迁延两月，盖载与石雄素不相协，今得泽州，距上党有200里，而石雄所屯距上党才150里，载恐攻泽州辍昭义大军。”而雄得乘虚入上党，独有其功耳。又载生子晏时，其父志兴爱而子之。晏时今为慈州刺史，为刘枕所制。载之故望不敢进，或为此也。上命德裕草诏赐载，督其进兵。且曰：“朕固资小寇，终不待行。亦知晏时事情爱弟，将身大义，在义思怀。”丁巳，以李时为太子少傅，分司以河中节度使崔元氏为河东节度使。石雄为河中节度使，袁氏袁略之弟也。即位，石雄拔良马等三寨一堡。辛酉，太原县杨变及其党54人，皆斩于狗脊岭。壬申，李德裕言于上曰：“使故有激发而成功者，陛下命王载驱慈州，而何鸿敬出师，遣客军讨太原，而戍兵先取杨变。今王载久不进军，请喜刘勉镇河阳，仍令以义城精兵2000直抵万善，处载肘腋之下。若载时朝廷此意，必不敢焉留。若载进军，免以重兵在南，声势益壮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戊寅，以义城节度使刘勉为河阳节度使。王逢基昭义将康良权拜之，梁权弃石会关，退屯古妖岭。霞夹司遣将军帝德伊斯南珠等入贡，言欲徙居回鹘牙帐，请发兵之期，集会之地。上赐诏，欲以金秋可汗击回鹘黑车子之时，当令幽州、太原、镇武、天德4镇出兵要路，邀其王毅变身策命，并依回鹘故事。朝廷以回鹘衰微，吐蕃内乱，以赴河湟4镇18州，乃以给事中刘蒙为巡边使，使之先备器械糗粮，及训吐蕃守兵众寡。又令天德、镇武、河东迅足立兵，以似金秋、霞夹司击回鹘，邀其溃败之众南来者，皆为蒙与节度团练使降议以闻，蒙燕之孙也。以道士赵归真为右街道门教授先生。 吐蕃论孔热之将，吉藏封赞，误孔热残忍，降于上毕毕。孔热发兵击毕毕于善州，毕毕分兵为五道拒之，孔热退保东谷，毕毕为木栅围之，掘其水源。孔热将百余骑突围走保博寒山，余众皆降于毕毕。夏四月，王载进攻泽州，上号神仙，道士赵归真得幸，谏官屡以为言。丙子，李德裕亦谏曰：“归真，敬宗朝罪人，不宜亲近。”上曰：“朕宫中无事时，与之谈道敌反耳。至于政事，朕必问卿等与次对官，虽百归真，不能获也。”德裕曰：“小人见势力所在，则奔趋之，如夜蛾之投烛。闻旬日以来，归真之门车马伏凑，愿陛下深戒之。”戊寅，以左仆射王启同平章事，充山南西道节度使。其以文臣未尝执政，直处使相，前无此弊，故辞。上曰：“宰相无内外之意，朕有缺失，请非表以闻。”李德裕以州县左官太荣，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颖裁减。六月，仲颖奏减1214元。仲颖，公绰之子也。宦官有发求士粮粟恶，于其家得兵帐数千，诏削其官爵，即墨加资。秋七月辛卯，上与李德裕议，以王逢将兵屯邑城。上曰：“文逢用法太严，有诸？”对曰：“臣亦常以此节之。”冯言：“前有白刃，法不严，其谁肯进？”上曰：“言亦有理，卿更召而戒之。”德裕因言刘枕不可赦。上曰：“固然。”德裕曰：“昔李怀光未平，京师黄汉，米斗千钱，太仓米供天子及六宫，无数旬之储。德宗及百官，遣中使马钦绪寻之。左散骑常侍李弼取铜叶团破，以授钦绪献之。”德宗问其故，对曰：“陛下与怀光君臣之分，如此业不可复何矣。”由是德宗议定，既破怀光，遂用为相，独任数年。上曰：“以大事其事。”上闻扬州昌女善为酒令，是淮南监军选17人献之，监军请节度使杜从同选，且欲更择良家美女交而献之。从曰：“监军自受斥，从不敢欲闻。”监军再三请之，不从。监军怒，具表其状，赏蓝表默然。左右请并斥节度使同选，上曰：“斥藩方选昌女入宫，岂圣天子所为？ 杜从不逊监军意，得大臣体，朕宰相才也，朕甚愧之。俱斥监军勿复选，贾臣以从同平章事，兼杜之盐铁转运使。即从中谢，上烙之曰：请不从监军之言，朕之卿有治君之心，今相卿如得以魏征矣。